我是比白仔流。阿八仔就係一般嘅跟一般嘅，後屘阿狗仔又跟 你講下咩叫一般先？啲人 一般調查組嘛，後期先。好啦，咁你鬧到撲街，即刻叫我唔起身，唔俾坐埋台啊，大佬！你毫無大志，佢李廣靜先翻同你阿媽講，就唔喺度講，大大聲鬧到撲街。 但係嗰陣時你哋咁後生，即係啊， 爭俾錢又鬧啊！ 你。 在仙樂師啊，有一次啊，成日黐人哋噶嘛，跳舞在仙樂師埋單，我嗰次啊又 話唱， 我咪爭咯， 就俾人鬧啦。 你話唔家產十幾人啊，又女人又剩啊，你話蚊蚊黑衣明，蚊蚊我哋成沓子彈未打輸都未爭找數，即係今晚張單輪到你扎俾咩？又唔扎濕柴出嚟？ 找數都要講輩份。 嗱，都撲街啊！ 找數都， 佢啲拎出嚟點樣成沓大牛噶嘛？佢話你子彈打唔穿。 My Radio 全新节目《如喜好辩赛》，逢星期三晚上十点播出。 本节目的谈话内容可能涉及成人内容，未满十八岁或阁下当地法律许可之法定年龄者，请由家长陪同收听。 俗语有话：女人心，海底针。我哋三个女人继续默默针。男人做事，我哋女人梗系唔多事啦。只讲性事情事，少少行，多多趣。锁定 My Radio。 Hi， 欢迎大家收睇我哋三个女人默默针。我系 Coy。 哇，今日把声咁 sexy 嘅，我系文文。Hello， 我病咗啊 ，Anna。 今次在 Facebook 都講咗啦， 咩病啊你？ 流鼻水啊！ 哇，其實我喉嚨都有啲唔舒服， 因為作病，成日喺度著啲熱褲啊。 大家見唔見到我係 小背心啊？ 但係啊，但係你大髀冇著噶嘛你？哦，咁但係個身先至係最緊要嘛。 我覺得腳都緊要。 係咯，腳好緊要喎。我腳暖熱辣辣啊！ 好啊咁。 咁你哋好似我哋點解好似感覺上好耐冇見嘅？喂，你過咗個生日喎、啊，你聽講， 係啊， 好 sweet 喎、啊，你聽聞。 OK 啦， 睇你 Facebook 咁啫 ，OK 啦， 好熟你嘅啫，其實， 好似你都有份。 唔係我點即刻扮唔識得啊嘛，唔係好熟啫喎，大家。 喂，今日個 topic 喎， 今日個 topic， 唉，其實我諗下我哋密密針，大家又唔俾下題目我哋講。又不交月費支持，一尾又在度啊， 又話嚟，跟住又 唔係一尾就嘰嘰格格，成日話唔夠鹹啊嘛。 係啦，咁咧，因為冇你哋嘅建議，我哋講啲咩題目啦，咁所以我哋就自己又喺度翻炒又翻炒，都唔知兜咗幾多廿幾多幾多鑊噶啦。咁我哋今集咧就係講外遇嘅，咁原來咧外遇啦，其實唔係咁簡單。如果你話叫你寫一篇文用五千字去概括外遇嘅話，其實係可以做到嘅。咁你又係啦，外遇喺中間，跟住畫幾個大綱出嚟啦。咁我哋咧就分析咗七樣嘢，係涉及一啲心理問題啊、環境因素啊、家庭因素啊，或者係個人嗰、那個諗法啊咁樣，而令到外遇出現。 但係咧 ，before that 咧，即係我覺得有陣時。是不是文化問題呢？是好像成日覺得外遇就是講緊啲啲衰佬出去揾食啊。但其實我自己發現咧，我當日喺英國發現出去偷食好多都是女人啊。咁對於呢、這個 係咪因為外國人比較平等啲？其實男女嘅話，如果有需要或者同對方即係同自己嗰半唔啱 key， 咁咪出去食下咯。 出去。我覺得是咯，係咪文化問題？但係咧，我哋今日講咧，如果係咁，我哋係 fair 啲，即係男女都會講噶嘛，係咪啊？ 其實我知嗱，如果講翻話偷食外遇呢啲咧，我知道即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是、有啲人咧，佢哋係冇唔介意對自己個老公或者老婆偷食咯。 應該咁講，嗰啲 係咪叫唔係叫偷食，已經係明食咧？ 嗰啲已經係叫做各有各玩，係咪 啊？係啦，各有各玩， 即係咩同台食飯啊，各自收下。 你令我諗起咧，我有個朋友咧，或者屋企即係夫家都幾富裕咁樣樣啦。 咁就老公出去偷食啦，跟住咧咁其實就嘈咗好耐，咁其實掌握大權嗰個咧就係阿嫲嫲嚟嘅，咁阿嫲嫲咧就已經其實拗咗好耐，阿嫲嫲終於係同佢講話，算啦你咪隻眼開隻眼閉咯，爺爺當年玩得仲犀利啦，咁 即係嗰個已經係家族傳統。 是即係我覺得不是家族傳統，是咪有錢嗰啲好似咧，通常都是咁啦。跟住之後，但係咁我朋友就同嫲嫲講話，哇！但我好驚咧，即係 後生， 唔係啊，佢又唔係後生，即係佢話喂，等如果佢出去玩玩時玩啦，但係如果佢同人生咗件翻嚟，跟住翻嚟嘈咁點算啊？跟住嫲嫲就即係公開同所有人喺度講咗得，跟住之後就佢老公都喺度，咁樣就話：嗱，我唔理你啊，你玩時玩啦，你唔好同我亂嚟啊！如果你敢亂嚟，總之呢個家只係承認一個家嫂，一個新抱就 即係連屋企人，連即係呢啲嘢已經唔係兩個人，唔係夫妻嘅事，係成家人都會知道佢哋。 跟住嫲嫲就話：如果你係佢話，如果你敢同我玩啲咩翻嚟嘅話咧，你嗰份家產我分咗一蚊都唔會俾你，俾曬你個仔，你一蚊都冇啊！咁跟住佢就唔敢出聲咁咯。 咁我有啲朋友咧，點解會偷食咧？就係、是、原因，因為佢男朋友係一個宅男嚟嘅，咁佢又同我講過，佢居然咧就應該我又覺得佢冇睇我節目，所以其實咧我都唔擔心而家講。咁佢咧就同自己學，佢一個佢係做教育啦，咁佢咧就同一啲學生嘅家長玩埋一堆咯。你知道講邊個啦？ 哦，我知 啦。 嚇、啊！即係佢同啲 即 係 其實佢一個 路啊， 佢一個老師。咁咧，佢有男朋友嘅，都打算結婚嘅，喺未來幾年。咁但系咧，佢男朋友是一個宅男， 哦，非常之出軌嗰個係個女， 出軌嗰個係我女性朋友。咁就， 但佢冇同你講點解咧？即系嗱，你諗下， 其實你諗下點解？咁我哋之後講出嚟嘅因素咪會咯。佢哋一年去一次旅行，去一次旅行先搞一次嘢。咁依一個喺我 Cory 嘅諗法入面都已經叫做嚇。冇咩特別，同埋佢哋嘅所謂嘅 plan 就係 plan 將來咯。佢哋好似話一齊夾錢買樓啊，好似話已經有一層噶啦。以我所知，咁咧又會成日去唔同嘅地方飲飲食食。咁佢哋嘅日子每一次出嚟，每一次見到佢哋嘅合照就係飲飲食食，行街睇戲飲飲食食，去下呢一個展去下嗰個展咁樣。咁其實都會好悶咯，因為如果佢男朋友唔係嗰啲，哇，好浪漫啊！突然之間，即係我哋上集咪講一對好有錢嘅夫婦嘅，佢哋玩嗰啲浪漫。咁呢個男仔唔係啦，我個女仔 friend 同一齊咗四年，都未去過個男仔屋企過夜。 所以咪就話要去旅行先可以一齊瞓。 係啦，個男仔同屋企人住嘅。 係啦，咁但係咧個男仔就係有宗教信仰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哇，我心諗我個女仔 friend 都真係唔對呢樣嘢好似唔需要咁樣。咁其實好多時候偷食就係、是。他們就算不是結了婚啦，拍緊拖啦，咁樣都是會有這個問題出現的，就一定是其中，其實都不可以說其中一方，是兩方面都大家是少了溝通咯。你有沒有什麼經驗分享一下朋友的？ 我自己就聽過有朋友就兩公婆都玩咯，即係有些譬如真的結了婚很悶咧， 但又收埋咁玩啊？ 唔係，係真的一起去，尤其外國都很興咧，有時候有些 咩換 啲 swinging 嗰啲咁樣，係啦，即係換妻嗰啲。咁佢直情話啊，我好 enjoy， 即係外國人啦，當然好 enjoy 睇住我老婆同第啲人親熱嘅喎。咁即係都有呢啲。 咁呢啲真係唔係偷食，呢啲只不過係 唔係 偷食呢啲咧，即係偷偷地進行嘅。我哋有啲叫咩俗語或者 MK 少少嘅講法就係、是。頂你啊！你偷跳咁嗰嗰啲啦，即係唔知即係 咩叫偷跳？ 唔知啊 ，MK 俗語啊，問我哋 operator 識唔識呢個字？ 咁另外我自己之前都見過有啲就 跳掣啊識啫，偷跳我點識啫？ 譬如話老婆唔喺身邊啦，譬如有陣時有啲人去外國做嘢啊，或者出 trip 咧，就會呢啲咁樣所謂偷跳啦，即係即刻就喺度冇網管啊，放肆，跟住就可能喺啲酒吧咁樣飲酒啊，咁識女仔呢啲咯。 好啦，咁我哋咧就從一個非常之理性嘅角度去寫出我哋 七術嘅角度， 係啦，七大戒條，即係七大嘅原因。咁成日都話啦，咁立個七字出嚟講咧，就唔係話七嘅，咁只不過咧就係想講話，如果呢一對夫妻過咗七年都 OK 嘅，或者拍拖過咗七年都唔結婚，咁啊唔 OK 咯。即所以個七字對我嚟講都好有意思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夫妻之間溝通不足啦，呢個一定係噶啦。 咁啊啊， 點樣為之溝通不足？即係會唔會關學識啦，或者言語啦呢啲事咧？ 嗯，阿 Anna， 你而家就要爆啊！我哋嘅美國資深嘅婚姻輔導專家 Dr. David 嘅一啲佢嘅紅色嗰度寫住嘅係咩啊？ 嚇冇所謂嘅不良婚姻，只有不良嘅溝通。 係啦， 時間夠耐咗就會想放棄另謀新歡嘅想法。 係啦，咁好多時候咧，其實大家覺得咧，你覺唔覺得香港地啦？我哋唔好講外國啦，講翻即係圍繞翻依一度，其實佢哋邊有時間溝通嘅啫？即係佢哋每一日嘅作息都係咁樣樣。一系老婆 溝通啲生活上嘅細節啊，老婆，你買咗啲糖啊，買咗廁紙未啊？即係可能係呢一啲生活嘅嘢。 你交咗租未啊？你 水費 但係咧，我覺得唔係嗰種咧，得閒出嚟即係好浪漫咁嗰種溝通。 好少，我覺得我哋身邊有一啲情侶咧，或者夫妻咧會噶嘛 ，Candy。成日拍拖啊嗰啲，咁我覺得呢一啲係非常之好。 但係我覺得佢嗰種溝通不良咧，好多時候，因為我啱啱睇咗個好搞笑嘅 video 係即係 Facebook 上面啦。咁人哋就講話男女之間溝通嘅 difference， 跟住好搞笑嗰個女嘅，有個女嘅就打電話就同嗰個男嘅講：，喂，我哋上次見完之後都有一段時間冇見咯，喂，我而家咁啱喺你屋企附近 ，Do you want to meet up？ 跟住之後個男仔 ：Yeah, sure, just come over。跟住之後嗰個女嘅就。What? Really? You really want me to come? Or you just say what? What did you say? 跟住即係佢嗰個女就覺得好似你都冇誠意嘅，你係咪真係想我過嚟㗎？但係個男人嘅意思就話我冇話唔想你嚟喎，但係我唔會逼你咯。如果你話唔嚟嘅話，咁個女嘅就好執著響話 ，Tell me whether you want me to come or you don't want me to come。跟住個男嘅啊、oh, ，Come on， 跟住就已經好敏啦，跟住就開始咁。其實我覺得溝通問題多啲係喺呢個層面上面 ，rather than 話，唉 ，B B， 我哋琴日睇完嗰出戲，你覺得點啊？哎呀，咁嗰種即係我覺得係嗰啲溝通問題。 即係有時語氣啊，或者喺度估對方諗啲咩？ 係啊，我覺得係依啲咯。 嗯嗯。 同埋咪因為好似話齋，香港人都壓力大啊，成日都日即係朝頭早翻工，可能其實七點幾已經出門啦。咁你跟住可能 O T 下，咁都八九點先翻到屋企咁。 係啦。 咁你食飯嗰時真係傾下偈嘅啫，即係唔想再講咁多嘢咯。有陣時個人都攰。 所以咧，其實支持我哋嘅聽眾壓力都好大嘅。轉頭翻嚟 ，My Radio 強勢推出獨立付費節目《贏爆全世界》同鬱敏射馬。大家要記得要在獨立付費節目的結帳版面輸入正確有效的 Gmail 電郵地址。多謝大家支持 MyRadio 全新的獨立付費節目。 喂，回來啊，是啦。咁但係咧，頭先我哋就係想講嘅就係，總之嗰啲，我哋而家講偷食啦，所以 即係我哋圍繞翻溝通， 我哋圍繞翻偷食先。咁即係話，其實你根本上咧，直情。一間都會去到嗰個 topic， 就係連搞嘢時間都冇啦。你點會大家坐埋一齊去傾？但 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我自己會對啲歸類啦。我會歸類係內同埋外咯。即係偷食嘅原因係你內自己嗰個關係咧有問題出現裂痕，外就係你會唔會有啲誘惑啊而入侵咯。咁我覺得溝通問題其實係即係裏邊嘅嗰個。 但係點可以解決啫？其實我唔明白。嗱，你諗下，如果結得婚嘅話，當結得婚或者拍得拖，其實都熟噶啦，即係知道對方。咁其實仲有啲咩要溝通？ 我想同你講咧，這個世界就係咁啦。頭先文文帶出嗰樣嘢就係你以為大家拍得拖或者結得婚，好清楚大家係咪？所以咧你就唔會講咯。其實你自己有陣時老公激親你，老婆激親你咧，其實你就唔講。當然你。一是你又爆發咁樣發脾氣啦，一唔係你又收埋喺個心度唔講，你成日以為對方知道，其實所以就唔講咯，會覺得喂你大家嚟互相猜疑啦。 同埋覺得咧，女人咧有陣時好中意咧屈埋，跟住之後好啊，今日唔出聲，跟住之後忍咧，跟住之後就覺得衰佬，我而家忍咗你啦，跟住谷到某一個點，突然間就爆，跟住個男人係咩事啊？你做乜發癲啊？即係。我覺得是呢啲差異咯， 一唔係咧就會， 一唔係就男人咧，佢就覺得自己已經就咗你好多咯喎。喂，你仲得寸進尺，咁個女人就以為喂你都冇問題咯，我咁樣做你冇問題。其實個男人一直喺度忍到最後一下就爆發，我搞錯啊！其實我都頂你唔順。 其實即係最慘咧，就有時咧拍拖啲朋友都係噶。喂，我唔知道我女朋友嬲咗我啲咩啊？跟住咧又話要你估啦，你自己諗啦，咁樣。 即係我覺得你一係又講，一係又唔。 我有個朋友咧，嗰次食飯咧好搞笑，佢結咗婚嘅，台灣男人嚟嘅，咁佢個老婆即係香港女人，咁有一次咧，咁佢就感冒，咁啊食嗰啲感冒藥瞓咗啦，咁佢就其實校咗鬧鐘，就譬如約咗老婆幾多點鐘去邊度等嘅，咁老婆就推住 B B 車仲推住個仔，跟住咧點知佢瞓過咗龍，跟住唔知遲咗成個幾兩個鐘，跟住先過出去啦，跟住佢就已經講話，哎呀唔好意思啊，頭先食咗感冒藥喺屋企瞓咗，咁老婆。OK 啦，咁跟住就大家冇嘢，老婆好似好好喎，一路仲推住阿仔咧，唔知去边度食饭，食食下饭，跟住突然间个老婆拍台，跟住走咗，跟住推住阿仔走咗，呆咗咩事啊？跟住个老婆就 send 信息同佢讲：你啲咁嘅男人啊，我顶你唔顺啊！跟住即系。就話翻佢我俾咗好耐時間你啊，你覺得你自己唔需要道歉㗎？係 啊係啊， 你覺得你冇問題㗎？咁跟住就帶咗個仔唔知去咗邊度啦，住酒店，跟住唔翻屋企，跟住就同佢講：我而家要同你離婚，你而家間屋我係唔會翻去，除非你搬 嘢 咋？你搬走咗嘅話，我就翻入去。跟住嗰個男嘅講翻出嚟同我哋講，佢話：唉，我嗰陣時喺度諗 ，OK， 咁你咪搬啦，我搬走翻台灣，你等我去到邊度，我突然間剃度出家咁。 咁而家最後點啊？唔係為咗呢單嘢離婚啊？ 最後唔知道因為個仔病定係咩事咧，跟住佢嗰個男嘅就搬咗翻去台灣，其實跟住突然間個仔病，跟住就先至咁樣翻嚟啫。但係我就覺得其實嗰個比較 extreme 嘅 case 啊，谷埋佢一路都冇事個樣，佢突然間拍台噶，你唔使道歉㗎。係 有陣時咧，啲女人就係中意咧。扮冇嘢唔出聲，即係唔會話我而家嬲咗你啊！你快道歉又唔會講，但係一直喺度自己喺度等咯，等個男人道歉，但係咧一路等唔到咧，跟住自己又繼續嬲咯，跟住最尾就會爆佢。喂，你搞錯都唔道歉，其實冇人知道你係想要個男人道歉咯。 OK， 呢啲嘢。咁第二個問題啦，頭先講咗啦，就係溝通不足啦嚇。第二個問題就係問題處理能力不足。大家兩公婆一齊得，自然係 OK 嘅啦。但係又係嗰句咯。同甘共苦，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跟對方一起共同 去承受一些苦困啊、悲傷呢？有時不得，即有時人呢或者夫妻情侶都是這樣的，很多時候呢都會去投訴啦，或者一有問題的時候也都不好好去解決的，永遠都是唉埋怨咯。但是其實講到底，如果你可以跟這個人你選得的人去一起同甘共苦嘅話咧，咁我覺得唔會話有太多問題。 其實咧，同埋咧，你頭先講嗰個話咩同甘共苦，可能就講話哎呀啲慘事定咩啦。但係因為我覺得人生流流長咧，你今日呢一刻拍拖咧，你嘅 status 係咁，你個環境係咁咧，但係你一路結咗婚，慢慢可能你有小朋友啊，你要買屋啊各樣嘢，其實全部都係一種。經歷一個 即 係 唔同嘅 stage 咯，階段。 咁其實呢啲就會可能變成一個問題啦。好似我有個朋友真係好 friend 嘅，咁就佢要搬翻嚟香港，但係其實佢同佢老婆喺英國生埋小朋友，即係佢哋好細個就開始喺英國住，一路咁當然拍拖讀書，所有嘢都喺英國啊，開開心心咁樣生仔都喺英國，但係佢好想搬翻嚟。跟住佢老婆其實就係因為佢自己爹哋媽咪仲喺香港，但係老婆嘅爹哋媽咪就已經喺英國㗎啦，咁所以阿老婆梗係冇乜所謂啦，仲覺得英國好安全，我慣咗嗰啲住個 house 啊，跟住平時即係好嗰種生活啦。咁突然間要翻嚟咧，哇！兩個嘈到咧，個老婆嗰種表達可能就係、是即係要乜嘢都好緊個仔，即係個老公覺得你根本完全唔聽我講嘢，咁我覺得就係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就出現咗個危機咯。 即係一啲譬如可能地理上嘅轉變啦，或者頭先講可能啲階段，即係譬如話突然間有多咗個 BB 嘅話，根本大家本身點講啊，成長嘅階段都唔同，即係可能你去外國讀書嘅，我就可能本地教育嘅，咁大家對嗰啲教育情況啊同埋制度嗰啲都有唔同嘅見解。跟住呢啲又會嗌交咯，跟住所以就會，我覺得越嚟越即係呢啲係即係應該話係咪叫處理問咩處理問題處理能力不足，其實又唔係能力不足，係大家覺得唔同意見。 係啦，總之其實呢一種嘅問題咧，去到最後都係唔可以雙贏咯，你一定係其中一方去妥協嘅。即係你冇可能話一個要留英國，一個要留香港，唔通切開一半自己咩？冇可能啦。 係啊，個仔一個月喺呢邊，即 係好咁啊！第三個啦，盡快講啦。咁就係夫妻性格嘅差異。我哋成日聽到一句説話咧，什麼因了解而分開。咁其實兩個走埋一齊咧，我覺得而家我先至慢慢明白到咧，如果兩個人個性格太夾咧，其實真係唔得嘅。因為咧，根據我哋嘅分析出嚟講咧，就係話有陣時。 係要有嗰啲叫咩凹凸咁樣咧先至得咯。即係如果我個人咧係咁樣嘅諗法，我嘅生活又係咁樣，你嘅生活又係咁樣，其實兩個拍埋一齊咧就冇火花，就變咗好 Q 悶噶啦。其實咁而家我自己就會承受， 我都好認同你頭先講嗰樣嘢，因為咧有陣時啲人成日覺得哇兩個好似好夾啊， 原來夾唔得嘅真係。 但係其實咧我睇一本書咧，真係嗰本書好睇，係心理學嘅書，跟住講叫咩finding the love you want or 咩 keeping the love you found 定咩咁。佢有兩 set 嘅，一 set 係for 你 single 嘅時候，一 set 就係 for 你已經即係 long term relationship 甚至結咗婚去睇嘅。咁我嗰陣時，我嗰陣時就我朋友介紹我睇咗，咦又睇埋曬呢個最鬼唔中意睇啲咁嘅書。跟住之後佢話唔係啊，心理學㗎。咁我睇佢就 explain 咗咧成個真係完全係心理學嘅咁樣角度去解釋啦。佢就 explain 咗每一個 developmental stage， 即係好似弗洛伊德講嗰啲，但係其實後期都有啲人講唔同 developmental stages。咁佢就講話，譬如啦，你喺嗰個oral stage 係講緊嗰個 security 嘛。咁一個人咧，如果喺 security 有問題咧，佢會 develop 咗兩方面，一個係 minimizer， 一個 maximizer。咁但係通常咧，就係呢兩個極端嘅人都會喺埋一齊咯。即係其實你哋喺埋一齊，同樣都係有同一個問題，但係係兩個極端嘅人先會喺埋一齊。所以我覺得成日都係。 但係咧，我哋第三個 point 咧，想講嗰樣嘢就係夫妻性格差異太大。咁頭先我哋講嘅，即係又係每樣嘢有兩邊啦。一邊就係如果你太夾又係唔 work 嘅，係咪？如果有一邊咧，原來你兩個都完全係一個極端嘅。咁仲有一樣嘢你要知喎，點解一開頭唔知道極端咧？原來就係而家咪大家都善於隱藏咯。我都會隱藏㗎。 我想起有個朋友咧，年紀好大啦，都成五字頭咁樣啦。跟住咧，佢就成日同我講：喂，你去唔去旅行啫？你幾時去旅行啫？佢做老師噶嘛，咁所以你係要跟佢放假嗰啲時間先去。咁但係嗰啲就貴噶啦，咁我哋梗係唔會跟嗰啲時間啦。跟住佢就成日話：哎呀，冇人陪我去旅行，好慘啊！咁你老公咧？你老公做老師啊？咁就講：唉，唔好講呢個衰佬啦。咁啊，跟住我話。佢話佢就係好中意去旅行嘅，跟住佢老公係度度都唔去，成日就坐喺屋企。跟住咧，咁我話：咁你當年咧，咁點？佢話：當年個衰佬啊，呃咗我啊。佢話：當年我話去邊啊？去美國咯。佢話：你去邊度都同你去。去美國啦。 結婚之前就走 曬。一結咗婚之後咧，就去咩啊？台灣都嫌遠，過深圳都覺得遠咁嗰啲咧。 係啊，咁頭先講嘅依樣嘢咧，就係咁。如果大家個性格好難，好極端啦，好唔同啦，完全一個天同地。即一個咧就係嗰啲哇綿羊仔啊，好似只貓咁純；一個咧就好似老虎乸，幾十隻鬼爪咁樣。咁嘅話咧，其實依啲一開頭，我覺得都未開始話結婚咧，都已經係玩完噶啦。 其實最，我覺得如果講性格差異就係、是，譬如一啲好似你話齋好開朗嘅，咩成日要去咩出去好多 friend 嘅，又出去飲酒啊、猜妹啊， 就 中意識新朋友啊，跟住個可能個女仔又係嗰啲係咯，好心機又唔會出街乜滯嗰啲。喂，其實咁啊最容易，即係就算咧個男人出咗去飲嘢啊，唔係同即係唔係識女仔，但係都好容易識到女仔。咁你嗰個女嘅，如果你又唔中意飲嘢啊，出去識朋友。有即系 clubbing 嗰啲，咁你咁一定 mark 都 mark 唔住个男人啦、 啊。唔系个男人唔会同人讲，喂，我沟咗件乖乖女啊，唔会噶嘛。即系佢会只会觉得唔系啊嘛，我出去 social， 我都人哋都会人哋带啲女出嚟，我都想带自己女朋友出嚟啦。喂，你系乖女，但系你都应该更加出嚟，大家睇下边个比下去咁样噶嘛。咁就如果你就系咁样成日心机唔抱嘅话，唔抱头啊，咁嘅话咧就唔得啦。呢啲又系一开头其实都知噶啦。咁所以喺呢一啲情況之下咧，如果兩夫妻個性格差異太大，會出現咩問題呢？就係話啦，當其中一方啦，發現一個人同自己，咦，一係就好極端嘅嗰啲叫咩互相吸引啦，一種咧，一係咧就哇大家好似啊，跟住咧就好可以，即係好可能咧成為一個原因就係出軌噶啦。 但其實我覺得佢嗰個有度講得幾啱，就係演變成自我中心，即係我覺得兩方面，既然兩個人你既然差異咁大先吸引喺埋一齊，其實我覺得人生總係要啲 balance 嘅。當你成日屈喺屋企嘅時候，你就要出下去；當你出得太多去嘅時候，咁你唔該留翻喺屋企，即係一下咁樣樣咯。所以我覺得係兩個人 要 balance 下，可能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要 compromise 啊，即係可能好好唔中意出去嘅，但係男朋友出去，咁你都有陣時候陪下佢出去場合嗰啲 social 啊，咁但係個女朋友譬如唔中意出去嘅，咁你都有陣時候可能陪下佢屋企睇下電視啊，即係打下機又好，咩都好。 即係大家都要互相就，唔好淨係期望人哋會改變咯，因為你其實呢度都講啦，就話你當你覺得期望唔到你嗰個另一半改變嘅時候，你就會出去找一個你覺得你同你自己夾或者相同嗜好的人， 未必一定要是很深愛對方的，只不過就是那一刻你已經那個想法， 你又喜歡這些，我又喜歡，我女朋友不跟我玩這些， 轉了視線了。其實呢我們又想說，其實差異是不是一個問題呢？我即其實我們會覺得差異呢就不關說你關係好不好的，大家性格不同呢都不是說性格同不一定是關係好，性格不同也都不可能說令到關係差的原因。但是呢婚姻專家很多時候在過去的實驗發現呢，有一件事就是大多數的夫妻其實他們因為呢個性就是不同才會彼此吸引嘛，是不 是？是啊，其實呢 我那時候我以前的仆街老闆啦，跟著他他說他真的很恐怖，這個人他說他竟然認識一個女版的他，一模一樣，很夾，即大家出去喝東西，哇，真的咩？跟 住最尾點解唔同佢結婚 咧？他就話其實真的冇可能在一起。當你發現你遇到一個跟自己好似的人的時候，你是冇可能跟他一起的。 點佢個原因，或者你的分析係？ 我會覺得我覺得冇個吸引力咯。人哋嗰個 chemistry 就係其實喺個不同之中。 唔係，所以 Anna， 你而家咪中意向難度挑戰咯？ 我冇向難度 挑戰。唔係你而家。你現在喜歡那些類型不是乖乖仔嘛？ 什麼啊？那跟我的 你是乖乖女嘛？ 哦，或者是 啦，我現在喜歡那些宅男啦， 不是，但我是喜歡，我是喜歡一些很斯斯文文，好， 是啊是啊，所以你現在喜歡那些東西就不是那些什麼什麼斯斯文文，我不覺得斯文喎。 你經常 assume 了我覺得我很喜歡別人，真的。 我應該是喜歡那些男人呢，是那些大膽一點，鹹鹹濕濕，或者跟我一起瘋的嘛。但現在呢，我就喜歡一個木獨啦，宅男啦，這樣我就覺得 連手都不敢拖他的， 是啊，即手又不敢拖啦，我掂一掂他的手， 這些是不是叫挑戰難度呢？其實你挑戰緊難度呢，你都是的，因為你現在去，你會覺得如果對方是跟你差不多性格的，你又知通了，挑通眼眉，你都知道他的想法是怎樣，因為你自己都會 這樣想。其實 Anna， 我們要跟某一些人一起，其實要一起一起了，到現在你發現是未一起的原因，就是這件事根本上就跟我們過去玩開的都不同的玩具，即都不同的形式，就算大家同一個牌子，但真的不同的種類咁樣，所以就變咗。但所以有陣時好難講嘅。我睇嗰本書，嗰本書真係好睇，係好出名嗰個心理學家寫啦。佢話其實你以為你中意嗰個男仔，譬如你覺得佢哇佢好 sweet 啊，好 kind 啊，哇佢好顧家嘅，你以為你中意佢依啲，其實唔係咯。真正吸引你嗰啲係佢你最憎佢嗰啲嘢咯。咁你慢慢結咗婚耐咗，其實你就會 find out， 其實嗰啲先係你最即係吸引你嘅嘢咯。即係其實係不自覺。 吸引你嗰啲係你憎佢嘅， 係嗱，譬如啦， 係啊，即係都啱啱地啊， 即係譬如你其實唔中意佢係咁宅男嘅，但係你而家又 唔係我個問題係，就算好簡單一樣嘢啦，你個人唔好咁撚， 我以為你吞我 咁撚硬頸咧，即係人哋好心對你，跟住你又要喺度戰戰格格咁樣講嘢，講完嗰啲戰格嘢咧，又走翻嚟就話啊係啊，咁個人嬲咪會講呢啲衰嘢咯，咪覺得即係。諷刺少少啊，難聽啲咯，隱意啲咯，咁我覺得其實係好黑人憎嘅咯。但係你變相就係你會埋呢個人身嗰陣時候，你就已經唔記得咗佢嗰樣黑人憎嘅嘢咁樣，但係你就會控制唔到自己繼續仲係要咁樣埋呢個人身。 頭先咧，我講嗰本書嗰個講，譬如佢 developmental stage， 因為我記得最深刻印象就係嗰個最基本就係 oral stage 咧 ，BB 嗰陣時啦。咁呢個係你個security。咁佢話通常即係冇一個人係 perfect， 你唔係話咧啊，我 home sweet home 我就樣樣都係 perfect 噶啦。其實係一個 即係 degree 咁啦。總之係如果譬如你細個時候你爹哋媽咪咁樣對你，你 tends to 就會發展成為一種叫 maximizer 嘅人，即係喺呢一個框框入邊。咁有啲人咧就會變咗 minimizer， 例如咧譬如 security 啦，咁佢哋覺得唔 secure 對於人際關係嗰樣嘢，咁 minimizer 就會係嗰種得㗎啦，我一個人就搞掂啊，我邊個話我要朋友啊，我唔需要朋友啊，我好獨立㗎。咁 maximizer 就唔係咯，我成日都要，我要好多朋友㗎，要朋友陪㗎乜乜乜，通常就係呢兩梯嘅人就會走埋一齊咯，咁就變成咧嗰、那個maximizer 就會成日 complain 咧，個 minimizer 可能 complain 個男朋友，佢條友啊，成日都唔得閒陪我㗎，我話出嚟啊，佢又話咩啊，想佢多啲時間一齊啫，佢就話點解我成日咁黐佢啊？另外嗰個就話，煩到死，成日要黐住曬咁，但係其實呢兩種人就總會喺埋一齊咯。 咁仲有啦，當一個即係當一對夫妻一開頭嚟到溝通有問題啦，但係大家又唔去解決問題，又唔去傾嘅話咧，咁其中一方咧就會有少少啊，不如放棄啦，係咪？放棄咗嘅時候咧，其實你個心態已經唔會話 100% 忠誠於呢個家噶啦。咁男嘅話咧，好多時咧就真係會出入喺一啲娛樂場所，女嘅都會 download 個 Scout Tinder 嚟去玩下碌下啦，嗱都係好乖嘅，但係。個老公都 OK 噶，其實冇啊，應酬啫嘛。平時我老細唔去，咁而家我去啦，跟埋老細去。平時就係、唔好啊，老細我翻屋企啊，餵妻啊咁樣。咁但係個女嘅都係噶，好乖噶，冇做乜噶，唔係話出去真係直接去叫鴨啊、勾佬，唔係，只不過就開始嗰個精神啊、思想有少少出軌咗啊 ，download 個 app 去扮下低下人先，影翻幾張冇樣嘅sexy 相咁樣，就會變成係咁樣咯。所以但是大家怎樣看呢？其實如果是出入一些娛樂場所呢，如果男人 我都 覺得那裡的女人很温柔的，很正的。 為什麼那些人經常覺得自己的老婆呢就很吵很煩， 外面 的女人就溫柔， 真的相處的嘛，跟你根本都不是相處出來的，我現在個個都可以很温柔啦。 你一去新夜總會呢，其實看電視看得多，我未去過不知道，其實呢那些女人呢好像見到個男人如果自己坐在一起即自己坐在一個在喝酒啊那些呢，就會怎樣啊，家裡那個老虎乸整嬲你咩？系咁噶啦，啲女人跟住就喺度搔首弄姿啊，咁样其实就会令到个男人哇，你好温柔，你真系好了解我。其实呢一啲女人，其实佢日日都系见呢一啲咁嘅男人，对佢嚟讲都唔系啲咩啦， 工作嚟嘅啫。 系啊系啊，但系啲男人就会好容易因为咁样，然后就发觉。你真好啊！如果佢話繼續飲啦，繼續飲，咁、那個女人好啊，我繼續飲啦你。但係屋企老婆就話：你飲咁多做咩啊？咁樣佢會覺得哇，我飲酒就得，又一邊飲酒一邊有提子俾你餵嚟食，咁啊變咗佢會覺得喺呢啲地方或者面前嘅呢一個女人咧，先至覺得同佢一齊好舒服，冇限制咁樣咯。係啊， 但係另外就係講話咩報復心理，其實我都有我個朋友就係話，發現老公出軌之後咧，即刻我覺得真係人好直接，即刻諗就係、是、好，我就而家出去勾佬，咁我翻你快帶我出去蘭桂坊，我要去溝仔。咁講啫，邊度有咧？ 咁呢個報復心理，我有個 friend 都試過，因為其實佢即係都忍咗佢老公成十年八年啊，咁。即係都係佢老公啊，又唔係好理佢啊，即係夜晚又唔會同佢一齊瞓覺啊呢啲咁啦。咁跟住佢都係做到一個去到一個點，即係其實始終你知道香港女人其實都好咩嗰啲咩黑手輔導，其實佢都老公唔掂我咪算咯，都忍住。咁但係終於有一個點佢真係爆發咗，就唔得啊，好試下叫鴨咯。 咁真係玩到呢樣嘢啊！ 咁啊叫咗一次，咁其實佢又冇上癮嘅，咁啲鴨啊當然非常温柔啊嘛，咁啊， 又喺度跳艷舞嗰啲啊， 咁啊 high 啊，即係好 sweet 咁樣嘅喎啲鴨。 我有試過咧，上網人哋 post 過話咩日本嗰啲鴨嗰啲，跟住唔同啲相咁望下，哇大佬！ 但係如果我 friend 同我講佢呢啲鴨嗰啲咧，其實唔會俾相你睇，即係會大概講俾你聽係點樣先，因為佢哋都唔想 expose 啲嘢，因為佢哋都係搞即係幫即係點講啊？順服啲阿太咯，咁我記得前幾年講 係 啊，可能3000蚊一次啊嗰啲，但係就 3000蚊搞唔搞得嘢先？ 搞得 哦， 咁啊上咗嚟，咁啊 有奶腳趾嗰啲服務係嘛？ 咁應該冇嘅，但係就 好温柔嗰啲咁。 我成日睇得多電影。 跟住佢我 friend 話嗰只鴨同我講話即係陪完你咁一次咁啦。咁之後咧就話我可以再陪下你嘅冇所謂嘅咁，或者你可以再揾我。咁我 friend 心諗唔使啦，即係嗰好似只鴨都話 free 俾佢定點樣啦，即係硬係我同你都有少少感情啊，咁不如我都 free 俾。咁冇啦，因為我 friend 真係好似你哋話齋。是報又係咪叫報復心理？即係想平衡翻咯。咁好啦，試過一次之後就唔再試啦，冇所謂咁樣。 同埋咧，好多時候咧，有樣嘢好搞笑嘅就係、是、我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啦。如果你就係知道自己另一半即係結婚又好，結咗婚都好啦，即係幻想下啦。咁如果佢係真係俾你發現佢係有另一個嘅搞埋嘅上埋床嘅，有啲人咧會咁樣分嘅，有定冇嘅有定冇咧就係 有冇上床。 咁。 即係覺得冇上床嘅就冇接受， 冇上床嘅話，即係背後咧就大家拖下手啊，錫下咁樣咧，就反而冇問題嘅。佢哋會有一個概念，即係女仔啊，特別係女人啦，佢哋會有一個諗法就係冇上床都冇問題，即係大家冇嗰啲夫咩啊， 肌膚之親， 肌膚都有嘅，即係冇嗰啲叫咩二為一體啦嚇、啊，即係大家嘅靈魂二為一體嘅話咧嘅冇呢個情節咧都可以嘅，但其實。一樣嘅啫嘛，有同冇出咗軌就係出咗軌， 思想咯、 啊，係咯，即係你已經係同個第二個女仔一齊，然後好投入同呢、這個呢、這個女仔嘅，咁已經係唔得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佢哋會有一個講法就係、是，如果個男朋友同第二啲女仔搞完嘅話咧，特別係佢哋要報復啊，又一即係個女仔唔係報復咧，亦都唔係話報復，就係總之就係會。唔俾个男仔，即系唔俾自己个男人再同自己搞咯。 以后啊， 即系唔系以后，可能你要一段时间咯，因为佢会有一个谂法。我哋以前都讲过，好污糟啊，佢条嘢。 唔系啊，咁你过冷河都冇用噶，污糟咗有菌嘅，唔会过完冷河冇嘢噶。 系啊系啊， 你会向太空站翻嚟隔离咩？ 系啊，但系呢一种偷食其实几惨嘅，因为咧真系啊。极端少少咯，一啲咧就系唔会再同个老公搞噶啦，有一啲咧就系会。好似要直做到自己真係服務性行業咁樣咧，每一 part 咧都要學得好精，然後就要去服侍個老公。原因就話原來你中意呢啲嘅，好啊，我去學啊。咁 哦，即係好似覺得自己輸咗，跟住個心態唔服輸，好啊，人哋服侍咧，你開心啊嘛，咁我就要即係好過佢咯。 係啊，咁你又開始完全係嗰啲非常之低調嘅女人都走去買一啲 see through 啊、情趣內衣啊咁樣嗰啲，我覺得。是會有這一類咯，因為這一類的女人其實都挺慘，因為她是離不開個男人才這樣的。 但如果佢 離開得到阿文文姐嘅話，屌你走咗啦！ 係啊，掟你出間屋啊，唔俾你住啊！ 喂，但係咁樣好似仲都叫做維係到嗰段感情，好過一拍兩散喎，係咪咧？ 其實我都係講，即係最老土嗰句，都係偷食肉要抹嘴。我覺得你真的不要走去自己爆啊，或者怎樣啦、啊。咁你好似而家見到我，都有曾經自爆過噶。得出嚟是咩結果啫？冇好結果噶嘛。 即係唔應該自爆。 係啊，即係大家朋友，即係你唔好搞串 party 咯，係咪先？你算啦，有啲嘢自己收埋。 即係唔好話因為嗌嗌下交，跟住同佢講，超我同緊你咩嗰陣時候，我都認識第二個啦，即係唔好。 在文文姐身上就學識不要玩串 party， 在 Anna 姐身上就要學識不要跟人家交惡， 不要交惡， 係啦，真係嘅，即係原來真係咁，即係啦，同你完就完啦，完都可以做翻朋友嘅，即係唔好咁樣大家搞到大家心理唔平衡。 咁啊係啊，哇！即係我呢個我都忍唔住好 power 咁樣，我以前嘅男朋友真係冇一個係。交惡過，而且他哋係會心甘命抵。而家有啲咩嘢我要幫手咧？ 邊個同我搞串 party？ 我你講邊個？ 唔係我講緊你教我唔好搞串 party。 佢係啊，佢慘啊，搞。 喂，咁但係頭先其實講咧都 related to 好多話咩性生活嗰方面啦。咁其實都係夫妻如果性生活咧有問題，其實都其中一樣嘢，我覺得係點講咧？譬如好似頭先話溝通有問題啊，各樣嘢。好似我話我嗰個朋友話想搬翻嚟香港，哇！佢哋兩個就嘈到講咩搞嘢啊！平時見到都已經係咩啦？佢話試過有一次開車送阿仔，唔知道去啲 playgroup 嗰啲，跟住阿老婆喺架車側邊送個仔啦喎，跟住突然間老婆喺側邊自己喺狂喊，啲眼淚啤啤聲，跟住之後就同佢講：我哋係咪完㗎？ 點解無端咁諗嘅？ 因為佢會覺得佢哋嘈到咁，其實佢老公係咪想同佢離婚啊？定咩？你知道女人個腦好多嘢 爆出嚟喺度諗，好創意噶嘛。咁跟住佢老公係我唔知道啊。咁咯，咁如果都去到咁嘅情況，唔好講話即係協唔協調啦，都唔會搞嘢啦。佢仲同我講都冇搞。 另外，如果你話性生活不協調，就係、是、有好多時有啲人女仔啦，女人尤其是生完之後咧，佢自己介意自己嘅身材，其實可能個男人都冇介意，即係冇講出聲啦。咁女人已經介意自己的身材，就話咁我哋即係就唔會成日想搞啦，或者個老公想搞佢都避咗或者點啦。咁其實呢啲都會搞到由生活 同埋 有個外遇嘅。咩情況之下的外遇呢，那個 percentage 是幾高的，就是說如果個老婆戴緊套的時候，那我們以前之前呢，較早前啦，幾個月前我們有一集呢非常之勁的點擊率，那就是說呢大套都可以搞嘢的嘛。咁、我覺得即係大家唔係真係叫做大家插進嘅嗰種搞嘢，咁大家可以大家撫摸一下，黐埋一齊啊 ，sweet sweet 下咧，咁就 OK。咁加上我之前都講咗俾大家聽，係有一個招式，就係就算即令到個男人都係 OK 嘅，即係唔係插入，咁亦都唔會影響到你個什麼子宮啊，你個胎盤冇嘅。咁但係你都係會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就算你攬你帶住個肚，你同個老公打下 K 輪都 OK 噶嘛，即係大家。水花四溅咁样都冇问题噶嘛，其实我又觉得唔好令到个老公，即系唔好自己俾机会啊，作为女人唔好俾机会个老公出轨。你嗰十个月咧，即系九个月十个月咧，其实人作为男人好难过噶，一日帮佢打飞机，慢慢打到佢出为止，一隔日啦。 隔日打，慢慢打，我求下你唔好啦。 咁系咪可以做到先？好多嘢其实可以做到，即系依个时间最惨就喂。老公是不會要求的，其實我香港人不會要求你去跟你搞。 我之前咧睇，我好中意睇一個節目咧，嗰、那個人叫金星啊嘛，跟住佢咧做 talk show， 佢其實講話咧。我看他有一次訪問啦，就問他關於即係依一樣嘢啦。咁佢就話其實好正常，男人如果係咁，其實如果他真的出去即係叫個雞，其實你都不可以話怪曬佢。咁但係做女人，佢好多時候咧係女人陀仔好辛苦，但係唔知點解佢哋嘅心態就是、喂，我而家陀緊你個仔啊，好撚辛苦㗎，你同我做牛做馬，你應份㗎你，咁你禁欲係應份咩？我生完咗 打飛機，你上飛機都冇得你上 啦。係啊係啊，跟住即係可能你。有咩廁所做咩啊？你手做咩啊？摸咩啊？咁 係啊，即女人就會變咗係有啲 hardcore， 令其實你係令到 即限制埋個男人，因為佢自己都係好辛苦咁喺度，即係好多嘢都要 佢會覺得應該，佢會覺得你做唔到依樣嘢係你連基本嘅都達唔到咯。但係佢就其實冇從人哋嘅角度去為人哋諗過，係冇錯，你都係辛苦嘅。咁但係佢都係一個正常人嚟噶嘛，咁所以我就有聽佢講過依樣嘢咯。 咁同埋咧，拍拖你都係啦。頭先我哋講嗰對情侶，即係我身邊朋友都係啦。但係你又有埋什麼宗教信仰？一係你又揾個女朋友都係宗教信仰咯。呢一啲男人 唔係，但我唔明 白，你唔好搞到個女人 宗教信仰係應該咧。以我所知係婚前唔可以有性行為噶嘛。咁佢哋係一年去一次旅行搞一次嘢。嗱呢、這個咩宗教信仰呢？佢宗教信仰係話一年可以搞一次嘢噶嘛？ 係因為已經係。已經打破咗啦 ，sorry。原因就係、是、喂個女仔都會擒你咯，即係俾個女仔俾個女朋友擒 咗。咁佢仲懶係有條底線， 所以翻到嚟香港唔係喺旅行嘅期間，你就大家唔好話什麼去屋企過夜啦。 即係咁，你翻到屋企就唔係翻翻嚟香港就翻到現實，咁就要做翻個乖嘅虔誠嘅信徒。 係啊，個個禮拜去下教會啊咁樣。咁但係咧呢一種，我覺得真係嘅呢陣時你既然你自己是要有禁欲啊、守戒條啊，咁你揾翻嗰個人都係咁啦，唔該，即係你唔 好喺翻你個教會度揾翻啲同類型嘅人。 你就算調翻轉都係㗎，有啲男仔都係咁，我哋唔會去排斥任何宗教啦。咁如果你揾到個女仔，你好中意佢，但係佢係一個虔誠嘅教徒咁樣，你都要等㗎啦。咁你如果你唔係等，其實我。 我識得有人係咁，好好啊！我嗰陣時喺英國咧， 即係個男仔唔 係，我有個係啊，個女仔咧就係基督徒嚟嘅，咁佢就識嗰個男仔，咁個男仔其實即係總之好有錢啦，佢哋都咁冇人會我其他有啲 friend 識得個男仔，因為我自己唔識個男仔嘅，跟住佢哋就話：哇，估唔到咧，佢個人真係咁 committed 喺呢段關係入邊喎，因為好乖。咁嗰個男仔就即係住，總之要搭兩個幾鐘火車過嚟啦。咁佢一有時間就成日過嚟睇個女仔。咁佢我哋嗰度係好細咧，冇得話點樣租咩酒店咁樣啦。佢就喺個女仔嗰度瞓，點瞓咧？瞓地下。佢就係每次嚟瞓地下。 跟住因為嗰個女仔講明，因為我係唔可以有婚前性行為，跟住咧佢哋拍咗拖好耐啦，佢哋而家都幾耐，四年、五年、六年咁樣。 但係你覺得個男仔 有 冇？ 冇。 但係你覺得個男仔係有定係唔話俾你聽咧？你有都未必俾你見到啦。 喂，但係佢哋好好噶喎，即係我覺得如果佢真係選擇為咗個女朋友，我唔即係佢好愛佢，唔同佢搞嘅，咁自己偷偷地出去可能又咁，我真係唔知啦。但係佢哋兩個係好好即係好為對方著想，所有嘢都好 support 對方嗰種。 係好啦，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本性就是如此啊。即係其實性格呢啲嘢咧，你唔好諗住同人講話啊，我會改。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廢話。頭嗰兩個禮拜可能我會改，頭嗰兩個月咧可能係，但係你呢一種嘅改變咧，唔會 keep 得到兩年咯，唔好意思。即係有啲人本個性格本身就係咁，就係咁噶啦。我自己喺呢一段時間咧，即係睇得好清楚。即係你以為嗰樣嘢咧，你覺得係啱，但其實咧，佢係唔會同意你，就係唔會同意你。無論你點樣去證明啊，幾多理據啊，咁樣都係唔會同意你咯。 偷食呢啲咧係嘅，我有個朋友咧，年紀可能有啲大啦，四十幾嘅，跟住咧佢就早排咧，哇要生要死咁樣樣咧，老公出邊有個後生嘅唔知廿零歲靚妹咁樣樣啦，哇佢係嬲到佢嘅咩咁？原來咧即係我同佢唔係好熟嘅，係我朋友嘅朋友。咁收尾我朋友話翻俾我知，佢話其實講真啦，佢唔係第一日知道，其實佢同佢呢個老公咧糾纏咗好耐，由初初拍拖拍咗一段時間，啊跟住之後發現佢出去偷食，跟住分咗手啦。分咗手之後咧，隔咗幾耐咧，跟住嗰個男人又翻嚟揾翻佢，咁佢就揾翻即刻咧，可能唔知幾個月內定一年內咧就結婚啦。咁其實佢哋我哋即係識得佢嗰啲人，咁其實佢都明知啦，咁佢有個前科啦，咁又自己又 OK 同佢結婚，咁結咗婚冇幾耐啦，點知個男人又出去就係有呢一單嘢啦。咁佢就係嗰種。即係有少少，咁你係咪想同佢離婚咩？咁人哋都唔 care 你啦。嗰個男人咪講 ：OK 啊，好啊，離翻快啲離。即係佢覺得哇，原來咁威脅你，你都原來完全唔會留我嘅。哇，跟住自己又好傷心各樣嘢啦。跟住咁收尾又要諗點樣搬走各樣嘢啦。咁到佢搬走咗之後咧，那個男人真係好撲街，又會 send 下信息同佢講， 又聊翻佢， 又聊翻佢啦。跟住咧，佢條友真係傻到咧，佢又覺得。佢話會改喎，心諗第嚟緊都又第三次第咩啦，咁跟住收尾點知咁我哋話完佢啦，佢好啦，咁忍住，點知俾佢喺條街度撞到佢同嗰條女一齊咯。咁所以基本上佢 即係啲男人都係口花花咁樣想撩翻你， 同埋咧就係本性咯。 就算女人都係啦，如果有啲女人咧，其實你有冇發覺身邊有啲女人或者？聽到有些女仔是這樣的，你自己本身已經是有男朋友或者已經有老公，她跟每一個男人呢都很埋的，那人家不說的話就會覺得、啊、她兩個像兄弟，那其實呢真的完全是大家攬頭攬頸這樣，亦都會 好像是有些女人都是想， 是啊，其實她 很多friend， 其實她自己知道自己是結了婚有仔的了，但是呢她的性格就是這樣，特別是娛樂圈很多的， 我覺得咧係嗰種要令自己覺得自己仲係好 popular、好 in demand 嗰種咯。我覺得女仔如果你頭先講嗰種係咁樣樣嘅心態， 但其實個老公有啲老公會中意嘅，會覺得話我老婆世界女，有啲會覺得唉你有冇搞錯啊你咁樣， 周圍喺度撩 嗰啲咁樣， 聽到出邊嚟喎， 我聽出邊 係啊，點知個老婆個潘金蓮咁啊，哎呀老婆你今年我係大郎， 係啊，咁就算啲男人都係㗎，有啲咧就係其實。不是他想去勾引啲女仔，是他一出到嚟已經是全部女圍埋圍住噶啦。你又叫講石斌是咩？石斌啊，係阿 Anna 覺得啫嘛。你咪曾經見過他一出嚟啲女係圍佢啊？ 哦，係啊，佢唔係啊，佢性格本身是好， 但佢唔係有心嘅， 但佢唔係口花花嗰類， 佢唔係， 但係就好有嗰個 出，因為佢嗰啲魅力跳得舞嗰啲咧，即係佢唔係好似我哋阿朋友咁樣樣咧，即係其實點講咧，佢出嚟跳舞，人哋真係有型有款嗰啲，咁跟住就會有女跟住佢，喺側邊就會跳，同佢一齊跳，跟住咧，但係我哋識得。另外他那個朋友其實見到石斌咁樣樣咧，好想學習佢，跟住咧就喺側邊東施效顰，東施效顰一出嚟摁咗兩嘢咧，哇一堆女全部散曬，咁所以就 有些人是事實天生真走出來是比較吸引一點的， 是啦是啦，所以這個就是說我們本身那陣味呢是什麼除呢就是什麼除， 不是，但是 他那種是他本身有魅力都不可以怪到他，但是他乖仔來的，他真的是的 我不覺得 我今集叫他看，我們要 他，我們讚他，我這樣讚他真的是但是有些人真的好像我剛才說的朋友那個老公真的天生呢，他是真的找完一個找一個，跟住又要轉頭又叫翻你，叫翻你之後又其實繼續去揾咧，真係有好多呢啲咁嘅人。 咁講完本性咧就講啦，最後一點咧就係意外嘅機遇造成啊，即係有啲咩咧其實冇嘅喎，即係你明知自己同嗰個男仔係好好，同嗰個女仔好好嘅，老婆老公即係大家冇咩情況發生，亦都冇唔開心， 突然間變質， 但係咧突然之間你 揾到個更加好嘅， 你有冇聽過啲聽過啲阿多數係啲阿叔啊，阿叔成日都話。啊、我真的喜歡他，因為他令到我有初戀的感覺 初戀的感覺， 你不覺得我很年輕嗎這陣子、啊、那些男人經常都會有這件事說、就是、不是其實跟他一起真的不同，唉，你看他你看他年輕啊，二十歲的人是喜歡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都是喜歡二十歲，經常說的嘛，所以呢這一種呢就是突然之間我覺得就是人夾人緣，你突然之間出現了那個人，然後你又會覺得、啊、原來同呢、这個同、啊、老公都好好，同男朋友都好好，不過咧有咗呢一個咧，原來更加好，咁啊自動會可以放棄到、自己本身嗰個咯。 有陣時候都 就搞嘢噶啦，發一夜情噶啦，咁就已經 OK 出 了。我咧我聽過，我好搞笑過有啲朋友，因為我身邊幾多男仔朋友，因為我都係啲成日對啲 IT 佬。 你有唔係你有男仔朋友，特別係嗰啲。二十四啊，二十六啊，嗰啲 我啲朋友年紀比較大嘅，因為我對啲 I T 佬比較多， 但你對啲年紀細嗰啲咧就 有啲興趣啲， 唔係咯？喂，如果係咁，唔係我意思話你對我冇興趣咩？我都年紀細啲啲咁樣都 OK 噶嘛，係嘛？ 你嗰個朋友先同我講，佢話。喂，你真的大過 Koey 㗎？點解 Koey 都去到過你咁啊？ 梗係啦， 佢打佢嗱，我真係講呢樣嘢。 喂，依、這個依樣嘢冇問題㗎。我由、啊、你知唔知我由五年前喺呢個台嗰陣時候拍住兩位拍檔，咁啲人咧都以為係大家一樣嘅年齡。哦，咁所以我好好 怕我諗啲怕我間你同埋佢，等你去 咁咪好咯。佢咁你諗下喎，我而家咁樣，即可能十年後我都係 keep 住咁樣樣，咪 OK 咯，係咪先？唔錯嘅咁樣。 唔係，但係咧嗱，講翻我有一個朋友咧，佢四十幾歲嘅，咁佢即係都係啲即係幾高薪厚職嘅人啦。咁你睇佢 IT 佬，即係宅男一個，又唔係即係有啲即係其貌不揚咁啦，普通咁。幾錫老婆喎，好顧家喎。突然間有一日咧，咁因為我有睇塔羅牌嗰啲啦，咁其實通常咧，我哋出嚟玩咧，佢哋依啲老就喂，可唔可以幫我睇下近排轉工啊，定咩嗰啲工啦？佢突然間睇感情得唔得噶？得，跟住又好似唔係好肯開口，即係我覺得佢都唔想俾咁多人知道啦。咁原來咧，我聽佢口風咁樣講咧，佢話近排咧就。即係因為出 trip 啊各樣嘢咧，可能其中有啲有啲女同事啊或者女仔識得啦，咁就玩得好埋，咁佢就覺得同嗰人一齊好開心，覺得好夾，跟住咧佢好驚自己對人哋心動，但係佢已經係分唔出咧，究竟係純粹係同佢好朋友嗰種啦，覺得就係好 enjoy 同佢 spend time 啦，定其實死咯唔小心愛上咗人哋，咦咁啊喂出咗軌咁咯，咁佢就叫我哇你其實有冇得咁樣睇？不過唉算啦算啦，我應該唔係嘅，唔係嘅咁就大過咯，所以我覺得有陣時係呢一種 so call。即係意外，你都唔知道相處大家出嚟 咁啊，係又用翻你個例子咯，即係你本身中意嘅嗰個類型就係 A 加 B 嘅 package， 突然之間你中意個 C 嘅 package， 咁咪又係咁樣咯，啱㗎，啱㗎，係啊，你而家講嘅都係 support 嘅。 哎呀，點解你成日喺度話我中意佢，其實我唔係好，我唔係咯。 唔係你咁，你中唔中意啲吊兒郎當嘅人啊？ 唔中意咯。 唔係，其實你中意咯，原來你係個思維，你嘅思想係唔中意，但其實你暗瓦底嘅內心深深處咧係中意咯。即我不喜歡宅男，但現在我都會覺得啊， 你想拉我落水啫，你嚟 justify 你喜歡宅男， 唔係啊，但我不喜歡噶嘛。 唔係，同埋咧，嗱呢度仲有另外一個意外啦，就是考遇前任有陣時候，哇，真係呢啲塌翻著，真係都幾容易。 你知唔知道前任咧？諗起前度呢一套電影啦，亦都係阿陳偉霆啊、阿嬌啊同埋魏思雅嘅，咁真係好搞笑噶。阿嬌話：我翻出嚟香港。我乜錢都冇啊！我而家咪喺屋企住啊！ 我唔見咗銀包 ，passport 都唔見咗。啊，好啦，你嚟啦。咁原來咧，陳偉霆同阿魏思雅兩個已經係新女朋友啦，咁已經係一齊住緊。咁原來咧，趁阿魏思雅唔喺屋企咧，啊兩個咧你眼望我眼嗰陣時咧，又攤翻著嘅喎。 有陣時真係好容易啊！你我問你哋啊，你哋對住如果你有冇一啲前度，你會覺得如果而家即係好 calm 咁出嚟傾翻嘅，其實你會覺得 有啊， 我有啦，阿邊個？你嗰個 standard 啊？ 啊係啊係啊 standard 咯， 係啊，你嗰個 站口 standard 咧？我紋身佬咯，我願噶。 我冇，我唔會喎，因為我覺得你始終你同佢分得手就肯定有問題噶啦。咁點解我譬如好似而家有幾個人之前嗰啲嚟噶，咁又揾翻我嚟傾偈，我就會覺得嚇，我同你之前有嗰啲嘅過節，即係過節噶嘛，即係爭過你啲咩咁，我而家又可以中意翻你咩？唔 係啊， 我覺得唔夠。 因為咧，阿文文姐咧，你嘅一個中意咧，你係要大家會互相去有啲 memories 啊，要大家有啲好嘅嘢經要有出現，就算唔好嘅咧，都要有好多好嘅去 cover 翻。 即係如果我同你嘅極門，最主要是記得啲唔好嘅嘢，我梗係唔會再同翻你一齊。 啱啱啱，好，我哋今集咧就係講偷食，紅杏出牆金屋藏嬌，講完包二啦。 金屋藏嬌好。 我哋今集完，下一集再見，大家多謝，拜拜。 拜拜。